有聊不无聊，无聊有的聊。红起点，早聊早知道。七点红起点，八卦十分钟。各位早，张红道。 第一点，早点。 京津冀手机长途漫游费可能下月取消，只待主管部门批复，企业就不能自己做回主。全国27省份公布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城镇26664，排名第一。你可能觉得没被平均多少，对，这是居民，不是职工。 第二点，正点。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说，到2020年，中国人均 GDP 将达到10000美元。别高兴，不是收入哦。首钢总公司被查出有领导违规办私企，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陕西一公安分局副局长住别墅，身家千万，落马前大气借给开发商500万。钢铁到底是怎样炼成的？陕西浔阳宣布要将无理缠房者写入县志，把他和家族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办法，把他们那些无理的理由也写上，让历史看看，记住这个时代。北京引进环保自动喂食器，投入一个饮料瓶就吐出20克口粮给流浪猫狗吃，许多人都点赞。我觉得网友的担心很有道理，机器旁会不会围满了狗贩子？捉妖记以12.75亿成为华语电影票房新冠军。妖精卖萌，煎饼打架，这是一个记录不断被刷新的时代。境外媒体说，中国要造世界最大的望远镜，寻找外星生命，用望远镜寻找。金正恩发表演讲，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致敬。看来朝鲜真缺钱。因为金价暴跌，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大缩水，天下同此凉热，要中国大妈出手不？ 第三点，论点。 前几天共青团网评员山东文登18岁高中生侯巨森被很多人殴打啊。这孩子说呢，因为自己常在网上发表爱国言论，引起对方反感，那团中央的官微将此事置顶关注，呼吁警惕网络暴力演变成现实暴力。山东共青团呢官微说，爱国竟成为被阴暗力量迫害的理由，而文登警方调查结果认定双方属于长期对立，谩骂互相约架，侯巨森首先攻击，因此各打50大板。随后呢，警方遭到了一众网友的围攻。微博知名段子手梦一唐朝认为，侯巨森被人肉威胁一年多，不该各打50大板。而警察黄延晓说，爱国不是免罪的金牌，我们提倡爱国是理智爱国，不是顶着爱国的光环做违法犯罪的事。新浪大 V 作家崔成浩说，任何时候打着所谓爱国旗号满嘴污言秽语侮辱攻击他人的家伙都不配爱国。那新浪微博辟谣与真相持相反的意见，他说，那按公知大 V 说的，爱国者被骂不准回骂，还应该把脸送上去给对方抽。哎，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说，爱国与卖国之争不是暴力的借口。新京报今天的评论是，法律不会看人下菜碟，只要是约架就都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禁止的结伙斗殴。同时提醒，爱国不能庸俗化为网络谩骂，让人不耻的网络脏话算不上爱国言论。新浪微博呢还发起了此事处罚是否适当的投票，截至昨天夜里12点，86.3%的人认为警方处理适当。对，让言论的归言论，法律的归法律。要论爱国言论，谁都没有贪官会说，该抓还得抓。 第四点，据点。 第一句，那些骂我的人大多数是还没有买房的人，这是房地产商任志祥说的。这些年呢，任志祥一直判断房价会上涨，最近他又说，按眼下的趋势判断呢，2016年房价又会上涨。他认为呢，中国城镇化道路还很长，人们不但往城市里跑，还往大城市跑。以前觉得一个年轻人可以继承4套房子，但现在人长寿，年轻人实际继承不到，再加上离婚率上涨，也形成了对住房需求的压力。其实这两年呢，骂老人的已经越来越少了，说明有房者在增加。第二句，在生理期不能发生关系，这是江西的李女士对新婚丈夫说的。 一说呢就是半年多。这对夫妻呢是去年经人介绍认识的，当时呢李女士已经30了，家里很着急催着结婚，所以俩人呢就闪婚了。但是她觉得对丈夫不熟悉，不愿意和他发生关系，丈夫因此闹上法院，最终女方同意返还彩礼，二人呢自愿离婚了。哎，既然迟早要离，当初就不应该结。当然既然迟早要离，还是早离的好。第三句，我也因为曾被同学笑话想放弃，但后来想明白了，我尽自己努力给妈妈分担，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儿。这是重庆13岁孩子石蕊说的。四年来呢，他每天陪环卫工妈妈扫街，妈妈凌晨3点出门，不忍叫醒女儿，石蕊呢就将闹钟调到1点，妈妈中暑呢，他一人扫完整条街。他说，我多做点，妈妈就少累点。哎呀，又是一个感动中国的故事。可是感动之余，总觉得缺点什么，缺点什么呢？ 第五点，乱点。 攀枝花，五名男子偷摘村民1400斤芒果，被村民开车追赶，一个男子坠桥身亡。1400斤，这是明抢啊！浙江镇海29岁女子想生儿子，要了二胎，结果添了4胞胎的女儿。还行，要是再来4个儿子，压力更大。杭州大学毕业生被骗10000块钱跳江自杀，对他来说，这肯定是个天文数字。牡丹江23岁女孩网恋白马王子高富帅，见面以后落差太大，闹自杀。这哥们儿估计还是太穷，丑点一般能忍。四川绵阳一对准新人花29000去巴厘岛拍婚纱照，结果石头、野草、黄土，还有一头牛，真正原生态。中国好声音观众截屏揭发说，同一个学员唱歌的时候，这那英的头发一会儿卷一会儿直，说明后期剪辑的时候造了假，那也可能是那转椅有洗剪吹功能。拜仁在中国踢了3场热身赛， CEO 谴责说，中国假球衣横行啊，中国人穷啊，人均 GDP 才多少来着。法国农民抗议肉价下跌，把活猪赶进超市，法国也有猪周期。 第六点，特点。 昨天开始呢，动车组列车呢不再免费赠送这个矿泉水了。哎，我们来讲讲这神奇的西藏5100冰川矿泉水吧。因为它几乎只有一个客户的时候，就是铁路啊，超市里都没怎么见过的时候，就堪称中国瓶装水的领头羊了。从2011年到2015年6月，铁道部门累计采购20万吨，相当于每年1.5亿瓶免费发放。今年初呢，新华社曾经做过调查，指出这铁路赠水背后有3大疑问。第一，招标信息长期没有公开，这水呢是西藏5100水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生产的。这公司呢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注册地呢是英国开曼群岛。这公司6年净利润涨了40倍，毛利率超过70%，90%都卖给了中铁快运。第二，铁路这么大的客户，每瓶采购价2.15块，另一款呢在淘宝上只卖2块，还买2箱送1箱。第三，从2008年至今，中铁快运买水花了16亿，最终还是会计入铁路运营成本，由乘客买单。当然这些呢都不会有答案了，当年糊里糊涂的这个喝上了，现在糊里糊涂的又取消了，只能说这瓶水很深呢。 第七点，槽点。 昨天湖北荆州发生了惨烈的一幕，商场一个女顾客踩上扶梯最后一块踏板的时候突然坍塌了，人被绞入了扶梯。不幸中的万幸是孩子被举出来没有受伤。而头一天呢，厦门公交司机陈毅突发消化道大出血，晕倒前呢忍痛踩下刹车救了一车人的命，令人动容。想起这几年呢电梯事故和公交车司机猝死的新闻呢可没少听说。在昨天的电梯惨剧里边，有网友呢根据视频就指出说，电梯前始终站着2个服务员，说明商场可能明知电梯有问题却没有停运。那根据调查呢，电梯安全隐患有60%呢出在保养和使用不当，有60%的载人电梯没有按时的维修保养，有的甚至连年检合格的标牌都没有。而对于公交车司机而言，长期超负荷工作已经成头号杀手，一人危险等于一车危险，不能指望每一个司机都能在昏迷前 挣扎着踩上那一脚。关注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才能防患于未然。痛惜归痛惜，感动归感动，无论司机、公交车还是电梯，都不该带病工作，他们的健康都应该有人负责，这也是对自己、对亲人、对整个社会负责。好了，今天就这样，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搜索收藏红起点，我们的官方微博红起点，微信号是张红，大梦先觉红起点，提神醒脑，明天见。